金浩播音，圆圆近视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两委人选的推荐、考察、提名、选举过程，充分体现了19届两委人事准备工作严把政治观和廉洁观，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大力创新考察方式方法，实现了民主质量的提升。选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再一次选出堪当重任的政治家集团，肩负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必将继续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向着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前进。 党的19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将于今天上午 由史诗之战场激变之 外记者见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和华夏之声将从今天上午11:30开始并机现场直播见面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届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也将现场直播。 10月18号到10月24号，历史的聚焦再一次定格在北京，定格在人民大会堂。短短7天时间里，2280名党代表带着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和8900万党员的心愿，带着全国人民的重托，为决胜小康勾画蓝图，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建言献策。自豪、责任与使命清晰地写在每一位代表的脸上。请听央广记者昨天采制的侧记《新时代新征程》。 7天如此短暂，又是如此充盈。人民大会堂内2000多名代表用经久不息的掌声通过了19大报告。 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7天前刚刚走下复兴号高铁的19大代表姚晓东还在期待19大报告又将提出哪些新战略。今天他走下人民大会堂台阶，神采奕奕，他要将19大战略部署付诸于工作实际。 我们要把19大的战略部署，总书记对江苏提出的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要求和团结的工作有机结合。 7天前安徽代表金寨大湾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于静还在期盼打赢脱贫攻坚战又有哪些新部署。今天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回到村里，把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告诉给每个乡亲。 我去跟大家宣传19大的会议精神，总书记谈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块，都说到大家心坎上去了。 7天前19大代表河北宁晋县黄儿营西村党委书记宁小武还在揣度土地承包期限会不会延长，村里要不要投资建设观光园。今天他在报告里找到了答案。 30年土地承包还是不变，给我们定了方向，也吃了定心丸，回去以后把观光园做大做强。 这7天世界看到了一个成就辉煌的中国，一个不断进取的中国。印度共产党总书记亚丘里， 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中国实践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南非共产党国际关系秘书长克里斯马特尔哈科， 我们应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以及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 这7天对19大代表而言是5年1次的聚首，对整个中国而言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新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经为我们全面开启了新征程， 吹响了前进的冲锋号，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身上沉甸甸的一份责任书。 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全面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做出应有的贡献。 19大时光，安徽合肥。 请站在法律边界。 换上工作服，彩彩出身胶布，经过枫林间就进入了汪喜明的实验室。 我们每天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这个激光器是否正常运行，先把这个打开，打开之后相当于我们就放光出来。 说话间一束束光源射出，如同置身一个霓虹的世界。这不是一间一般的实验室，这是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创新实验室，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就从这里衍生。 为什么取墨子号呢？因为全世界第一个小孔成像的实验就是墨子发现的，相当于我们这个领域的开山鼻祖。 1984年出生的汪喜林是2011年加入潘建伟院士团队的。十九大召开的这些天，他一边忙着做科研项目，一边通过手机关注着十九大的进程。自己所在的实验室研制的墨子号出现在了这次十九大报告中，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代表成果。汪喜林说，实验室的人都很振奋， 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啊出更多更好的成绩，希望在下一次报告中我们有更多的成绩能够被总书记提到。 浙江杭州梦想小镇， 都是这种如丝如画般上班经历，蛮开心。 经过一片水稻田，再穿过那条有金色穹顶的百米梦想长廊，就到了陈鲁斌的办公室。这里是杭州梦想小镇2期的创业大街，白墙青瓦，徽派风格十足的江南水乡。 今年我们的小目标是我们第一款 AR VR 的产品能够拥有500个海外用户吧。 陈鲁斌2010年从加拿大留学回国，一年前通过梦想小镇的选拔大赛拿到了入住梦想小镇的金钥匙，租金几乎全免的获得了这1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 Hello， 我是海豚。 陈鲁斌的创业方向是虚拟现实技术，他带领的这支90后团队正在为2022年冬奥会宣传片提供技术支持。就在十九大召开的这几天，他的事业又有了新发展，一笔20万元的天使梦想基金就要到账了。十九大闭幕，中国开启新的时代。陈鲁斌说自己遇到了好时光。 和我们父辈或者是和早几年创业的前辈来讲吧，就我们可能现在遇到了创业的黄金时机吧。 连日来，十九大成为境内外媒体报道热词，众多境外主流媒体不仅广泛进行报道，而且聚焦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创造的辉煌成就，关注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未来擘画的美好蓝图。请听央广记者柴华乃日斯克的报道。 香港大公报文汇集团全媒体中心助理总编辑马浩亮是此次集团十九大报道组前方全媒体报道总指挥，每天他都要指挥40多名编辑记者在第一时间发出全媒体稿。10月20号，香港大公网官方微信平台推送的十九大稿件被广泛转载，获得了数十万的阅读量。马浩亮说，此次十九大宣传报道，他们运用了大量新媒体手段与技术，对报告中香港同胞最为关注的部分进行了生动解读。 我们采用了 H5 图集、数据图、海报等形式，更好地丰富了报道的形式跟内容，让香港读者可以更形象、更及时、更多元地去了解十九大，然后去抓住机遇，更好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毛里求斯德非媒体记者山姆第一次来到中国，十九大释放的反腐信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些话从我的脑海里闪现出来，纪律、原则，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腐败，中国在阻止腐败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且一直在进步。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自开幕以来，一直受到境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对于十九大的召开，全球媒体为何如此空前的关注和全方位的报道呢？哈萨克斯坦记者哈比提乌扎克巴耶夫说出了自己的期待。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电子产业、电子支付这个行业的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我相信中国的发展不会停滞在这个范围内，它会以其他的一些奇迹会来，就是让我们非常好奇，我们很希望看到中国的奇迹。 巴基斯坦 VSH 新闻电视台记者山米尔。 我认为这次党代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其实中国的很多政策都会对包括我的国家巴基斯坦在内的很多国家带来影响，比如一带一路政策是一个非常好的行动，会将国家之间的贸易相连接。 昨天中午，十九大党代表通道第3场采访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来自文化、科技、医疗等领域的21位党代表先后走过党代表通道，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央广记者柴华、张明浩、乃日斯克报道。 大家好，我是中国女排运动员魏秋月。 随着大会结束的音乐响起，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也就在闪光灯、摄像机和记者们纷纷高举的手臂中开始了。周宇是中国外交部翻译室参赞，是来自外交工作一线的党代表。当被问到习近平的外交风格时，他的几番回忆为我们展现了领导人大国外交的真性情。 他每次讲中国故事的时候总是充满了自信，但同时他又非常的谦逊，除了引经据典之外呢，说话他也特别的接地气儿。就是凭着他这样的一种外交风格，在国际社会上的人缘越来越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找他聊天。 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球派花脸领军人物。在回答央广记者提问时，他很欣慰地表示，这几年观众席上的年轻人多起来了。 这几年呢，国家非常的重视就文化的发展，有的时候在台上前几年看到的观众是白发，现在呢看到的观众是黑发，还有好多大学生少年呢，喜爱京剧的这些观众们。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王晨是本场采访活动中唯一的医疗系统代表。面对记者关于医患关系的提问，王晨表示， 首先呢应当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应当说呢这个呢是改善医患关系的治本之策。另外一个方面呢，从医生护士医务人这个角度啊，要特别的呢要对患者呢给予充分的关爱。坦率的说啊，由于工作太忙啊，医务界在这点上我们做的还是不够的。再一点呢，从患者方面，患者方面呢应当特别呢是尊重医生，要理解医生。现在医务界特别医生护士临床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 十九大代表、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昨天做客中央台，展望交通大国如何迈向交通强国。央广记者王义群、杜西蒙报道。 从 C919 大型客机到北斗导航系统，从村村通工程到港珠澳大桥，从交通扶贫攻坚到一带一路走出去，经过近5年时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做客中央台的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说，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业的科技创新成效显著，不仅体现在工程建设与装备制造方面，新业态的发展同样为人民群众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网约出租车共享单车管理的规章，为新业态的健康发展护航，也为全球新业态治理贡献出了我们中国的智慧，也提供了我们中国的方案。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并进一步明确要建设交通强国。杨传堂认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脚步声逐渐清晰，我们要抓住机遇迎头赶上， 全面建成更安全、更便捷、更高效、更绿色、更智慧、更经济、更可持续、更具竞争力的现代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各位听众，今天中午1点，十九大代表山西忻州市委书记李俊明、河南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将做客中央台，共谈脱贫攻坚话题，欢迎收听。 中国之声十九大夜间特别节目《央广公开课》，今天晚上9点推出第8期课程《互联网党建》，主讲人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师孙林，欢迎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李行健、钱程、方亮，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and I pray, oh my God, do I pray?

时间过得真快，又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小节，我们来听到老狼的《流浪歌手的情人》。相比较音乐节还有演唱会，就我现在更喜欢可以安静听歌的地方，就算是碰到了曾经爱到心尖上的疯狂的节奏，也不过是默默地跟着唱而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的缘故吧，跟不上年轻人节奏了，也不愿意去跟，更何况有些旋律就适合在耳边轻轻地哼唱吧。比如下面这首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给我们带来的《微风往事》，同样是伴随着这首歌，我们要跟各位说声 say goodbye。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晨雾弥漫中，音乐在我心里响起，沐浴开启，别再忧愁，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早晨的 车主总动员，快拿起电话向免费好礼发起冲击！ 10到12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三次洗车服务。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爸爸，这花怎么蔫了？ 这地方没有阳光，土壤也受到了污染，所以就枯萎了。 哎呀，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 来，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再喷上农药，用清水浇灌，过不了多久，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 好嘞，爸爸，花开了。